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长春街路口东西双方向以及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单北大街临近胡同南北双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车多流量大。此外，景山前街以及文津街一线东向西方向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54，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18年6月1日，由于国际儿童节哈，我今天你怎么去过节呢？问候一下电波那端的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小朋友今天过节好好玩哈，好好吃啊。大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集体回忆哈。什么意思？早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跟一个人，然后就聊起了小时候的故事。我们小时候，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我们小时候还拿粮票去买粮食啊，买鸡蛋。哎，你见过吗？我们那会儿的粮票，花花绿绿的一个小长方形的，然后小花边儿，跟邮票的那个花边有点像哈，但是没有邮票的那个那么大，是小长方形的，见过吗？还有什么布票、鸡蛋票，什么都要去拿票买。小时候还有什么粉笔糖？小的时候还有这个很多的记忆哈，那些动画片蓝精灵，还有这个花仙子，还有这个铁臂阿童木，然后还有邋遢大王、小猫钓鱼、什么人参娃、葫芦娃。还有什么九色鹿，那些动画片，三个和尚，是不是一不小心透露我年龄？没关系嘛，来，今天大家就集体回忆一下哈，说说我们小时候的那些故事。然后早上起来还有人在问我说，你小时候弹钢琴吗？我小时候没那个条件啊，我们想弹钢琴没戏。好了，说说我们小时候那些故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你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拉一拉你，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线下大家庭欢迎你哈，马上推出活动了，线下关注一下。还有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今天你们怎么样？高兴吗？赶快来发微信发红包了，六一儿童节赶快发红包啊！待会儿还要来替雨香来送出一份六一儿童节的祝福。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今天是2018年6月1日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10名歌曲。首先来揭晓的是第10到第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Felix Jan Jasmine Thompson Aunt Nobody。 九名 Alin 大大的拥抱 真的舍不得眨眼 第八名林忆莲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有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这四界限 第七名 胡林花草茶的夏天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的目 第六名曾舜晞早安少年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我们今天不按常理出牌，今天过节嘛，调换一下顺序，我们先来听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晨出来的时候，心情是不是特别好？天儿这么好，当然有点热了。带上遮阳伞之后，哎，心情大好，一切都不是事儿。那过节了，到哪儿去玩呢？好了，清新的风格已经在你耳边响起了。曾舜晞在跟你说，早安，少年。 早餐牛奶的温暖扎醒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哦哦哦哦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海滩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跟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上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 Hey everybody 说早上好志玲妹妹怎么还没到双脚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跳跳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大声点说声未来你好、yeah、 嘴角上翘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来笑一笑然后屁股摇摇还扭一扭了早安早安早上好早上好那一天的好心情就从这里开始了曾舜晞元气少年曾舜晞带来这首早安少年上周第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六位好啦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聆听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初夏蓝风未晚，有朵故事饱满，偶遇摘完又温柔晒干，田野浪漫跑斑斑，换温馨弯弯，心安慢慢沉淀成习惯，茉莉暖了口感，尽头往事黯淡，你眉眼弯在茶色弥漫，盛开满山遍野般，谁舍得喝完，时光辗转来着不管。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 胡林，声音干净无瑕，每到夏天给你送上一道甜点，一点清爽的香甜的花草系的音乐，给你带来夏天的清凉感觉。今天好热，来给你送上一杯清凉的花草茶。上周第21名，本周晋升到第7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云系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脚踏实地，仰望星空。522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幸福持续扩散中。现在到店即享置换1万元大礼，翻新体验，一年商保，购置税补贴，旧车增值。对自己好点，让成功早点，享受品味人生，赶紧行动吧。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问候一下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欣欣来报道的帅帅，他首先来报道了，可不可以点我的名字？没问题呀。还有不新不老的小呆猪也来发位置了，还有张 Allen， 你好，马尾辫 还有雨香哈、雨香今天要特别要送一份祝福了给一个小朋友。你呢，如果想送祝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送给自己美好的童年也可以啊。你的小时候都哪些快乐的记忆啊，或者不快乐的被爸爸妈妈打过什么之类都可以哈。还有特洛伊付婷婷，刚刚呢是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我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还有骨灰级的朋友都在哪里，遗忘对方正在输入。还有 MagicG 抽烟喝酒烫头，字母妹妹甜大腕水是醒着的冰，还有有没有我们这个草草老董红日青春，青春你在哪里，我在呼唤青春。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青春快出来冒个泡。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回过头来重温第十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觉得超好听，最近超喜欢这首歌曲，来自德国的 DJ Felix， 联手 Jasmine Thompson 带来这首 I'm Nobody。这首歌曲曾经登上美国的另类榜单第五名的位置，但我看来这首歌曲并不那么的另类哈，可是问鼎国际的 iTunes 榜单。好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非常棒的音乐作品 And Nobody 第十位。 Capture effortlessly, that's the way it was. Happened so naturally, I did not know it was love. The next thing I felt was you, holding me close. What was I gonna do? I let myself go. And now we're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I hope thi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25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10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因为今天我们 见面，所以太阳才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留下你每一个表情，深深埋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写满誓言，金色阳光，没有你的手温暖，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有一种醇厚温暖的特质，诠释歌曲的时候情感丝丝入口，浓而不腻，就像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用歌声在耳边安慰你，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这首歌曲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16位啊，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9位。 Eileen 大大的拥抱。好了，继续攀升第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为爱无论谁都期待呀，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用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自私界限写下防备，用真实语言

技艺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截止到今天早上五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7.7度，预计今天白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近两天维持高温，空气也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开始上演。近日，《纽伦堡的民歌手》剧组齐聚在位于通州台湖的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进行首演前的合成彩排，标志着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入到试运行阶段。随后，国家大剧院原创舞剧《天路》、新制作话剧《暴风雨》等也将在此合成排练。9月份还将举办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国家大剧院2018青少年普及音乐会首场演出豫剧《花木兰》近日圆满落幕。活动结束之后，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家走进农村地区，为那里的孩子们提供宝贵的艺术学习资源。同时呢，今年大剧院青少年普及音乐会也已经全面启动，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音乐会带领孩子们畅游缤纷多彩的艺术世界。亚历桑德罗·印第安音乐作品品鉴会将于本周日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如果您已经听遍了流行音乐的热门、古典音乐的典雅，渴望寻求另一种声音，本场音乐会将带领您在自然音乐的世界里徜徉。亚历桑德罗会演奏印第安特色的笛箫类吹奏乐器，用原住民的吟唱演绎出印第安传统曲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三元桥区内外环双方向、四元桥区内外环双方向以及五元桥北的内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飞，你是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大家共同来这个庆祝一下啊！今天什么特别安排呢？是带小朋友去玩呢，还是自己好好享受一下？大金张风光，大风张群光，刚刚进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新朋友，他说六一是我们所有人的节日。好，我同意。宋丽说闺女20，我47，每逢六一我们都有一种莫名的快乐。是啊，我也很快乐。红日说 很怀念在缤纷两路听音乐的时候准备的儿童歌曲。那今天也准备了哈，这些歌哈更好听。欢迎收到零二维码，待会儿拉你进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线下社群里面。还有心里话，心里发来的图片，六一儿童节快乐！邱乐一说，祝这个所有的朋友们永远年轻，永远漂亮哈！六一儿童节快乐，谢谢谢谢。好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Samantha Jade Up。第四名许飞，你的名字。第三名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 第二名胡夏青春遗言。第一名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烂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旋律，跟上这样的节奏，这才是汽车音乐会。跟着我一起挥手，来！方便的话，不要影响你的这个安全行车。来自澳大利亚的 Samantha 带来这首 Up， 上到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天生精致的面庞让他脱颖而出，而清丽迷人的嗓音更让他成为澳大利亚最炙手可热的歌后了。Samantha Up 继续攀升 Number 4。 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感觉到许飞长大了，成熟了。上周第十二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四位，许飞，你的名字。 有世界上最亲最亲的声音，轻轻地唤你名字眉眼， 多了一份醇厚的成熟，他还是那个清新的他，只是清新当中多了一份深切的宽容。这就是许飞真的慢慢长大 了。你的名字也亮起来了， 许飞，你的名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Flying 心电感应808，上周第九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季军位置。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让我们再沉浸下来，听听电影《会痛的十七岁》的主题歌，来自胡夏的《青春遗言》，送给所有在今天过节的大朋友。 嘿，不经常想起的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黑色是后来的别离。嘿，延伸在彩虹的那一边，传说深藏一份 胡夏的青春遗言，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亚军的位置。最近越来越喜欢听这首歌了，也想起我们曾经的十七岁，我们曾经的青春，那些懵懂的岁月，那些青葱岁月。好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让我们再往前想一想，看我们五六岁六七岁那会儿的时光是什么样子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你敞开，来互动一下，说说我们的小时候。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那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童斌还为大家准备了汽车音乐会六一的特别节目，来听听我们小时候听到的那些歌。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了，重点在这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 冠军歌曲 Number One， 这是他们五月天五个大男孩给我们带来这个摇滚，摇滚当中的清新和活力。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恭喜了。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感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我的。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烦情都释怀了，关关都迎来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段争执都配出和平歌。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五月天。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全部的榜上金曲。待会儿回来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我们小时候听过的那些歌。大朋友集体过节了，六一儿童节快乐！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互联网直播平台的兴起，让很多有才艺、有创意的年轻人通过网络展现自己，而在今年。越来越多的音乐平台和直播软件积极参与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邀请音乐人唱响新北京。百度音乐策划总监杨怡之是这么说的， 主要是承担了一个对这个活动的传播和推广的作用，然后同时也向我们的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去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活动，如果大家对于原创音乐和北京都很有感情的话，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 作为中国直播行业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YY直播通过平台向数百万主播发出邀请，并号召全平台主播在直播过程当中与广大粉丝一起互动，为歌唱北京这一活动加油助威。

you want to do.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 Tonight we're making history. I just want to celebrate. Turn it up. Let's celebrate. Turn it up.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呢，刚刚这首歌曲呢已经掀起了浓浓的节日的气氛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那今天汽车音乐会呢，我腾军也为大家准备了第二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回忆童年的那些歌。那刚刚这首歌曲呢算是一个开场哈，也希望把气氛搞起来，把大家赶快带入到节日的浓浓的气氛当中哈。这首歌曲带着浓浓的这种庆祝的感觉， Celebrate 来自 Big Blue 皮书，这首歌也是美国的梦工厂出品的 3D 动画大片儿马达加斯加企鹅演唱的主题歌，欢乐的氛围呢全部浸泡在刚刚的旋律当中，你呢情绪调动起来了没有？好了，那今天的北京乐广播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一下，时间呢就是6月3号本周日的下午4点钟，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的，那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的资助项目，北京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8场音乐会，时间刚才说过了啊，地点就是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行了哈。这场的音乐会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很特别的主题。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甜蜜一股乐团呢是1989年就成立了，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以及喜爱的音乐作品，享誉国际的天才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在为西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哈。在这样的特别的演出当中，就来感受一下这次演出呢，将有一名女高音歌唱家还有几个乐手，他们分别是长笛、双簧管、鲁特琴还有鼓共同来演出的，想亲身的感受一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感觉嘛，赶快来吧，6月3号本周日下午4点天桥艺术中心，欢迎你来观看，也算是北京乐广播送给你的六一儿童节的特别的礼物哈。这是福利，都是免票入场的，什么免票，免费凭票入场的，免费得获得票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组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了，这组动画片大家都很熟悉了，像聪明的一休啊，非凡的公主希瑞，我是希瑞，对，就是那个，还有巴巴爸爸爸妈妈妈爸爸爸爸爸爸不不不那个巴巴爸爸，还有哈仙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还有聪明一休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啊，一系的路那陪伴我们一代人的童年哈，伴随我们一起成长，如今这些歌呢好像被尘封在记忆当中了，那今天也是时候掸一掸灰尘，再来听听看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叫阿多拉，霍曼的亲妹妹。我是水晶城堡的保护者，这是顺风马，我的坐骑。有一天我获得了奇迹般的秘密，当我抽出剑说道，赐予我力量吧。几个人知道我变成蜥蜴的秘密，他们是希望之光、拉子夫人和科尔。我和起军的朋友们一起为解救伊西利亚与罪恶的霍达克进行着战斗。 Papa est rose, rose, plus rose qu'une rose rose. Barba Mama est plus noire qu'une rose noire. Barbidou est jaune, jaune. Barba Lala verte comme une pomme. Barbotine, c'est un jeu à la couleur des oranges. Barbouille est noir comme un corbeau. Et chaque fois qu'il prend ses pinceaux, il se couvre de taches de bas en haut. Barbidou est tout bleu. Barbidou est un athlète aussi rouge que le feu. Et tous ces petits vont être heureux. See you.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过瘾吗？北京时间10:17:58，刚刚我们一起来回顾了我们童年时候听到那些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做了一个串烧啊，也是我特别做的版本送给大家的。其中呢有很多的就是原唱哈，你在网上都搜不到的，只有我们电台有珍贵的素材哈，原版，比如说聪明的一休啊、花仙子啊、爸爸爸爸、飞翔的公主希瑞，这都是原版的哈，非常的珍贵。好，现在听起来这些想起了我们美好的童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动画片其实还都挺励志挺正能量的哈，比如说这个聪明的一休啊、非凡的公主希瑞，还有刚刚我们听过的铁臂阿童木，是一个爱和平爱科学的少年，都希望我们小的时候都希望我们能像铁臂阿童木一样，说特别的聪明哈，很多的科技呢都可以掌握在手，而且呢可以拯救整个世界哈，压迫一切黑暗的势力，让世界和平充满爱，你看多正能量啊。这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一些动画片，还有其他动画片呢，国产动画片呢，我们留在第四时段最后一时段再给大家听，比如说劳动最光荣、小黄莺之歌、人参歌、好猫咪咪、阿凡提、雪孩子等等等等，当然这些也是不乏正能量的这个励志的这个动画片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雨香了，雨香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时刻要借着我们的电波送出一份祝福了，有请雨香。 一，我是双双阿姨，今天6/1了，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见面，在这里阿姨先祝你节日快乐，也希望今后的每一天你都像今天一样快乐，你要记得爸爸永远爱你，阿姨永远爱你，还有很多叔叔阿姨永远永远都爱你陪你，依依加油哟。

今明两天，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天鹅湖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俄罗斯有大大小小的芭蕾舞团100多个，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是20多年前由莫斯科大剧院创建的。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童心摇曳的日子，不妨来感受天鹅湖的浪漫童话。随着话剧《风雪夜归人》揭开面纱，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式开幕。随后话剧《仲夏夜之梦》《暴风雨》《鸟》将接棒上演。值得一提的是，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导演提姆·休普执导，著名演员濮存昕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话剧《暴风雨》将在本届国际戏剧季中迎来首轮演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庞，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大象象的天堂，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快乐是与我分享，难过是陪在身旁，掏掏他的神奇口袋就能把烦恼遗忘。找传说的宝藏，冒险到远方，看我的任意门。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庞，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大象象的天堂，穿越了时光，看，是竹蜻蜓耶。 记得那个蓝胖子吗？出石头剪刀布只会永远出拳头的可爱的机器猫吗？刚才我们听到了哆啦 A 梦的主题曲，听到的是 Kelly 陈慧琳演唱的国语版本。哎，今天你会去看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吗？今天6月1号正式呢在这个全国的院线上映了哈，也引发了儿童节就看哆啦 A 梦的风潮。据说呢很多人自发穿哆啦用哆啦组团去看电影啊，天真人哈，潮流也是席卷了全国了。一群天真人，不是天津人哈，天真人就是天真浪漫那个天真人当中有你吗？刚才我们听到的陈慧琳演唱的这个哆啦 A 梦，仙乐飘飘的感觉哈，也带着蓝胖子来陪你过儿童节了，带你进入巧克力和玩具的家，带你用时光机穿梭时空，去看看童年时的日出日落。哎，说到穿越时空，回到我们小时候，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些动画片吗？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国产动画片了哈，像小猫钓鱼当中劳动最光荣，还有害羞的小黄鹂鸟。哎，害羞的小黄鹂当时给我感触可深了，因为我自认为我小时候就挺害羞的，然后看了这个害羞的小黄鹂，听了小黄莺之歌之后，真的是给我很大的鼓舞，告诉小朋友们就大胆的唱出来，勇敢的表达自己哈。还有人参哥，那个人参娃娃，可爱的白白胖胖的人参，还有阿凡提， 我是阿凡提，骑着小毛驴 啊，对，还有雪孩子，黑猫警长啊，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葫芦娃，还有小邋遢，真呀真邋遢。哎，不说了不说了，赶快来听听我们小时候的动画片吧。 哎呀，光天亮亮 上银山。